但是他必须学会承受生活中的失望。那我要把这5000现金退还给你吗？不不不不不，只要出现你就赚到了这5000了。但是我可以赚得更多，就为了把勺子。没错，是这样的，但不是随便什么勺子。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的意思啊，我是指……他耐心地说，有4把勺子在玻璃柜里。他耐心地说着，啊，与其余的那个叫什么的人做的其他的银器是放在一起的，啊，叫梅耶，梅耶斯，啊，代表来自特拉华州的凯撒·罗尼的勺子上是他骑着马，宾尼法尼亚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把钥匙，源于他用风筝做的那个试验。新泽西州的约翰·哈特是一只鹿头，带着鹿角什么的，啊，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那头鹿是个什么来头。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双关语啊，哈特是公路的另一个名字。哦，是吗？我大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第四把勺也是这样在人名上做文章的。佐治亚州的巴顿·格维内特，巴顿与纽扣同音啊，所以就是一枚小小的纽扣。哦，那是你唯一想要的一把吗？你不在乎其他的勺子吗？对，就是这一把。哦，可是如果我把它带给你，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你会得到20000美元。哦，这还不算你刚刚给我的钱，是再加20000，一共是25000是吗？哦，看来你的数学也是很擅长啊。他纳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看啊，我基本上是一只随波逐浪的懒虫，是生活里的小人物，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明白吗？啊，我去大学上课，每年念一门或者是两门，但是永远不会获得学位。我不想要什么学位，因为那样做只会让我的资历过高了。什么？你是说在什么方面自立过高呢？是的，我是说在任何事情上。我可以教瑜伽，只是我讨厌教课。我按瑞典按摩法、指压按摩法和科布伦茨反射按摩法的专业按摩治疗师。但是我发现我讨厌碰触陌生人。你看到我在用你给我的钱做什么了吗？我看到你把他们数完了以后，把他们当牌洗，看起来像是，对，我在玩他们。我从来没有拿到这么多现金的可能，所以如果我把玩他们，那么他就是用来玩的钱。我不必害怕他。我应该拿这些钱做什么呢？想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如果你想这样的话。但是你不会，因为某人某天可能想知道它来自哪里吗？明白了，所以我应该留着它，把它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对，我就是一直这么做的。他的眼睛眯起来了，我可以看到他的考虑要不要做。他说，哦，知道了，昨天晚上来的就是你。哦，我进门的时候他是很激动的，说是他买到了这本书。但是昨天晚上你使用了不同的名字是吗？这个的确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化名， 我记得人们总是这么说。哦，那是在你经常使用另一个名字的情况下，我昨晚只能算是为了那个场合临时假设了一个名字。而他呢，以为你只是一个靠低租金勉强过活的男人，守着一家破书店，还有一只猫。你是说珍妮吗？是的，化名珍妮啊。对，你跟他在一起会很开心的。是啊，啊，就好像他是要成大器的，而我不是，所以我有的是时间可以浪费在和我一样的失败者的身上。你是说像我这样的失败者吗？嗯哼，像你，无名小卒，生活里的失败者。可是同时你有这些现金，多到你都不知道能把它留在银行里。哦，我可不是天天财源广进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有法子赚，是吗？一般来说是那样的。哦，你老派的方式去赚钱，你去偷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放松了。好吧。什么？你说好？你的意思是你会去做？他点了点头。不然我还要考虑多久呢？我今晚把勺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明天下午把它带到你的书店。$20,000吗？我会把它准备好的。太好了。他站了起来，犹豫了一下，说：“我的冰茶。”于是我这个无名小卒，生活里的失败者，告诉他说：“哈，我会帮你付钱的。”我尽可能的忍了好久，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问史密斯先生：“为什么要收集纽扣呢？”哦。为什么有人要收集任何东西呢？罗登巴尔先生，我熟悉所有的理论，相信你也一样。在无序的宇宙中创造出有序的错觉，积累某种东西，以这种方式反映出自己值得吹捧的一面，给自己一个挑战，并向其进军。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邮票、硬币、书籍或小部件，拥有同类型中最好的那件或者最稀有的那件，再或者以其他方式超越其他的收藏家。很多男人晚年的时候开始收藏东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赚了些钱，所以一种享乐的方式来花这些钱了。如果可以收藏一幅画，为什么要再去买一副股票呢？我的艺术作品集，普格拉什先生可以宣布，他可以朝他墙上挂着的各幅画挥挥手，等他的墙上挂不下了，他可以借给博物馆一些画。画框下的黄铜板上会写上罗素恩普格拉什收藏系列，然后普格拉什先生便可以沐浴在藏画换来的光辉和荣耀之下了。我说，我猜，但是你很早就开始收藏了，是吗？哦，是的，是的。史密斯笑了笑，接着说：“我天生就有这种冲动的。”我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爱好，哦，像普通的男孩那样，从银行取来一整卷的硬币，我会把它们按照日期和造币厂进行分类。我还捡过街头的瓶盖，看能找到多少种不同的瓶盖。哦，叹了口气，史密斯先生接着说，然后有一天，我姑姑给了我一小把纽扣， 各种奇怪的纽扣，从大衣和连衣裙上掉下来的，我猜就是那种在针线盒里落成了堆的纽扣，绝对不会被使用，但是也不会被丢掉。哦，给你的纽扣，我的小巴顿。他和我对视了一下，他说，我的名字实际上并不是史密斯。哦，这真让人感到震撼。对，我的名字其实是波腾巴顿武士。他看向了远处，陷入了回忆。我的太太祖父是第一个波腾巴顿，他的名字是沿用了母亲的姓氏，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便把他传给他的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我的曾祖父。他一辈子听着别人叫他小巴顿，他唯一的儿子是我的祖父伯腾巴顿三世，在小的时候被叫做伯提，之后是伯特。当那位先生给这个世界添了一个男孩的时候，这个家庭传统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巴顿三世便跟着给下一代取为四世。这就是你的父亲。对，大家都叫他巴斯特。我是巴斯特布朗，我住在一只鞋子里。这是一句傻乎乎的标语，但是容易让人记住，也许这样他才能帮着卖鞋。我父亲比巴斯特厉害，但他以这个昵称为荣，所以这很可能很适合他。无论如何，在他经历丰富的一生之中，他娶了一位妻子，而这位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位继承人。我已经告诉你，我不可避免地被给予了同样的名字，你也许可以猜到我随之的昵称了。哦，他可爱的像个扣子。一些女性的亲戚们这么说我。就是这样，我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名字经历了五代伯腾巴顿才被叫了出来。我倒是很喜欢这个绰号，所以很高兴被人这么叫。于是姑姑的几颗纽扣便这样成了终生的追求。在某些时刻，收集的硬币被花掉了，瓶盖也被扔掉了，亲朋好友被告知要把他们所见的各种吸引人的或者罕见的纽扣都攒来交给年轻的巴顿来收藏，然后一件接着一件，到政治纽扣，到本杰明巴顿，还有巴顿格维内特。我最近似乎开始带有一种神鬼不惧的态度。去见可洛伊的时候，我把我的特价书桌放在了书店外的人行道上。回到市中心的路上，我还想着他是否仍在那里。如果你把桌子上的书都扔掉，就会发现底下其实是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只是桌子仍然在原地，就在我把它放下的地方。还有就是，哦，那些书，书上还有一张便条，和我上次收到的那张匹配，用大写的字母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但这一次的纸条字更长了。你又不在，我翘班过来也没有找到你。有人给你留了两张钞票，还好我这个人很诚实，我把它放在不会被风吹走的地方。去看看捷克共和国。我把便条又读了一遍，注意到最后一句里的国家的名字，然后伸手拿起桌上的那本破旧的《孤独星球：捷克斯洛伐克旅行指南》。旅游书的折旧率是相当的快的，任何超过一两年的旅行指南都基本上是毫无价值了。不过会有路人怪异到去拿一本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旅行指南吗？显然不会。 在旅行指南的封面里，我找到了留言人提到的两张钞票。我本想把它们留在那里，以奖励将来某个怪人的一时冲动。后来又觉得，一时冲动其实本身便是一种奖励，所以为两张钞票在我的钱包里找到了归宿。进屋后，我又找出第一张便条与第二张进行对比。正在这个时候，门口的铃声响起了，宣布访客到了。 你得尽快把这个修一修了。 雷·基西曼走进了门， 就像现在这样，每次我打开门，他都叮当响一下。 我跟他说，这不是针对你的，无论谁走进来，他都会发出相同的声音。 哦，我还以为是我很特别呢。哦，波尔尼，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哦，两张便条，是隔了几天写的，留在我的特价桌上。 哦，那看起来像是同一张纸吗？从哪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是，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用的也是同样的笔，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蓝色原子笔，细笔尖儿。哦，这张是先写的。 哦，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哦，你注意看，这些字母是不是显得更加厚实了？哦，感觉笔尖有点磨损了。 哦，你说的真对嘞，我都没有注意到。 嗯，我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警探，波尔尼，我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不过，至于这张字条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我就无法告诉你了。 你不行吗？我敢打赌，写洛克福尔摩斯可以。 是的，还有电视上那些美国重案组的天才，给他们15分钟。他们可以从数据库中对比出基因样本，然后告诉你写便条的人体重以及他早餐都吃了些什么。当然，只是在电视里这么演， 而我们则是生活在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里的法医们今天早上终于查出了那老太太的死因。 哦，你是说奥斯特迈尔太太吗？ 对，那不是蜜蜂飞过他的鼻子导致的，是花生。 什么？花生飞过他的鼻子？ 会飞的花生 啊？ 哦，还真没有人想到过这个。 哦，也可以算是一种解释吧。解释什么？ 解释为什么他的血液检测里显示出花生的残迹，但是胃里却没有。 哦，那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哦，要是能解释，我们就在电视上了。波尔尼，这可能是破案的一个线索，但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这只能说明犯罪实验室里漏掉了什么细节。也许他的胃里实际上有花生，或者在他吃的沙拉酱里有花生油，还有可能是他吃的什么东西是和花生一起做的。 是，我才没有人是完美的。 现实世界是没有，没有。无论如何，是花生杀死了他呀。 我读了一些关于过敏性休克的事情，啊，我纯属好奇。死于他的人居然不少，令我感到惊讶。有的人甚至并没有过敏反应的前科，或者并没有足够的在意。也许你被蜜蜂叮了一下，起了一个红色的包，一两天后就消肿了，两年后另一只蜜蜂又叮了你一下，你的心脏便停止跳动了。不过奥太太的确对花生过敏，她小时候对一大堆东西都有过敏的反应，而花生是其中之一。长大以后她就不再对那些过敏了，就像很多的孩子一样。 嗯，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警察雷继续跟我分析着敖太太的死因。他说她的身上起了瓦楞状的疱疹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有趣儿，啊，你有瓦楞吗？那是什么？屋顶瓦楞吗？哈哈哈，你是要原木的，还是要油过漆的呢？只不过我的叔叔也得了这个病，所以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一旦他康复以后就没事了。可是呢，这个老太太好了以后又开始有过敏反应了。你是说对花生过敏吗？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过花生是主要的。她的钱包里带着一个小注射器，以防止她遇到什么过敏的反应。我忘记注射器里面的东西叫什么了，叫肾上腺素。对对对，我想你的确读了点相关的资料。是的是的，听起来就是这个。哦，那个玩意儿还在他的钱包里，所以我想他从来没有机会使用它。是，一定是过敏反应来得太快太凶了，或者是他没以为是过敏反应。我觉得有点闷，我得把外套脱下来。哦，看看是不是深呼吸一下。而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假设他确实意识到这件事情。哦，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波尔尼？ 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不是一起他杀案，你已经弄清楚盗贼是在那个老太太死后才闯进屋的。如果死因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没有什么能比花生更自然了。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盗贼进入现场之前，那你可以把关于谋杀罪的种种都忘到一边去了。因为死亡跟盗窃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嘛。 对， 啊，是的，只是一个巧合。入侵者在他多吃了几颗花生之后的一个小时就闯进门来了。巧得好像是电视剧似的。不过这不是什么好迹象。现实生活中。是啊，这个案子还是让我头疼。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两次巧合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发现了这个词呢？卡罗琳在饶舌酒鬼说，好像独角兽，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那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哦，让我再看看那些便条。我说，哦，有一瞬间我觉得第一张便条可能就是出自克洛伊之手，只是那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我一直不能完全放弃这个猜想。那么当你发现第二张便条的时候，我就知道便条不是他写的了，因为那张便条是我们一起坐三个人咖啡屋的桌子旁时留下的。哦，是在和我一起吃午饭之后的事情，从台中二人组那里买的饭。哎，你觉得独角兽怎么样？挺不错的。也许这是今天下午的神秘的肉。嗯，独角兽肉？我希望不是。我也是这样想，我想尽量避免去吃濒危的物种，更别说神话里的物种了。哦，你认为这张便条是从克洛伊那里来的，是因为你希望它出自克洛伊之手。哦，你的脑子里没法抹去那双手。不，我是说，我收到的第一张便条是在踏进埃德文·里尔波德的顶层公寓之前，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密勒小姐的美妙的手指呢，也不知道他们与一只壁虎共享她的手臂呢。对了，顺便提一句，我看到了整个纹身，如果必须要去纹身的话，那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幸运的是，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纹，你可能一直在想他。波尼，你在他买了弗兰克·诺里斯的电子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是珍妮提到他，这可能让你潜意识里有了想法。我承认说，是啊，我确实想知道他是否会再来书店的，但是他没有，而现在他又为你偷一把勺子，就是这样。对对对，除非他半路改主意。你认为他会吗？不，我觉得他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情也就20秒左右，然后就做出了决定了。我觉得他会坚持做下去的。他和那个人住在一起吗？对，他就住在他的家里。这跟他一起生活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有关系的，波尔尼。他是他的雇主，虽然他提供的服务之一有些色情的因素，一点不假。他叫他米勒小姐，而他叫他里尔波德先生。他是一名有执照的按摩治疗师，而且不喜欢触碰陌生人。哦，他不是陌生人，而且他每周七天都会见到这个人，但他也不算是一个情人。每天一次，他跳下跑步机洗澡，然后躺在按摩桌上享受按摩。按摩是有治疗性的。那他为什么要把上衣脱了呢？让按摩更有效吗？我的杯子是空的，我们的谈话让我口渴了。我想马克辛一定是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没有听到我召唤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且给我添了一杯新饮料。我对他说，哈，你一定会读心术啊，然后喝了一大口送来的饮料。接着我对卡罗琳说，所以也许克洛伊本人喜欢露一露，也许他不想让衬衫上留下汗渍，还有可能他知道如果自己给他一些风景来看，这个按摩就不用花太久的时间。怎么，你为什么突然间对这个感兴趣呢？他说， 我不知道。也许我是嫉妒吧，伯尼。他什么？嫉妒他吗？不，是嫉妒那个男人，他的每日按摩和美满的结局。那也是你想要的吗？不不不，不是，根本不是。所以我很嫉妒，不是嫉妒他可以那样的生活，而是嫉妒他想要那种生活。这个狗娘养的，我很高兴克洛伊会偷他的那把破勺子。再一杯酒下了肚，卡罗琳说，我想知道是谁留的便条。哦，一个陌生人，那是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且很明显永远也不会见面的，因为这个人只有当我不在的时候他才会来。是啊，而且是两次，可能还不止两次呢。看看第一张便条，为什么你总不开门？意思是每次他来我都没有开门，但是这一次他可以留下一张便条，因为我的桌子碰巧放在街上。是啊，他看到你的桌子在外面，所以就过来了，可是你却没有营业，他真的很生气。好吧好吧，反正至少是有点失望的。同样的事情在今天又发生了一次，所以他又留下了一张便条。可罗琳喝了一口酒，我们一直在说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位访客一定是女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敢肯定。便条上的笔记用的都是普通大写的字母，没有任何显示作者性别的特征，但肯定是一个女人写的，我们都知道。是啊是啊，而且雷也做了同样的假设。我现在想一想，说的时候是用的女字的她啊啊，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她是一个女人，伯尼。如果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谁在乎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她是个女人，我们对她还知道什么呢？她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还有一支蓝色的原子笔，而且她没有花时间打开夹着活页纸的环，而且是直接把纸从本子上撕下来的。啊、哦，何必呢？他要是把便条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笔记本里，他用大写字母写了两张便条，也许因为他的书法很糟糕呢。你这么想吗？他的笔记是很整洁的，啊，这倒是真的。啊，你知道我读到个什么呢？如今很多孩子都没有学过连笔书法，他们一直都在用键盘敲字。所以当他们实际需要用原子笔或者是铅笔的时候，用大写的打印体就够了。再见吧，帕默尔书写法。那速记书法呢？我猜如今是速记大写了。哦，你还记得地铁上的那些广告吗？我以为那个广告是想说如何找个好工作，可能他们做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吧。一定是那样的。还记得速度阅读法吗？不是，你阅读整本书的速度和翻书页的速度一样快吗？是啊，我挺好奇有没有人把这两个课都上了，速读和速记。也许是那个每天为亚马逊写20个评论的女人吧。哦，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你一定是读得太快了，一翻就全过去了。我猜是吧。或者他们把原因全都去除了。如果你能读懂的话，你就能得到一篇好书评。伯尼，我们严重的离题了。我们就知道他用大写字母写字，还有什么呢？他很诚实。哦，因为他没有拿着两块钱。他不止很诚实，也很周到。对，因为他把他们放在书里，所以没有人会把他们拿走。而且在便条中写上了捷克共和国，所以你知道要书看。他很聪明， 而且会玩文字游戏。你要给他留张便条吗？ 你认为我应该留吗？ 那么做才有礼貌，波尼。而且你也在想着他，还希望他很可爱，是不是？ 别傻了，我又喝了一些酒，其实杯里大部分已经是融化的冰水了。我确实想到留一张便条，我的下次关店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把桌子整晚都放在外面，那样做的话就是在告诉天下的人，让人把它直接拿走了。 也或者你会收到一张乱丢垃圾的传票呢， 所以你也可以把便条贴在窗子上，上面写着对不起还是不开。 也许还是不要了吧。下次你把桌子放到外边的时候， 我会留张字条的，如果我能记得住的话。我们离开了饶舌酒鬼，而且一点不着急，朝阿伯巷的方向走着，这也是去往第七大道地铁的方向。我说啊，雷说是自然死因， 一个有钥匙的盗贼恰好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对，无论盗贼是谁，无论他在找什么，他的时间拿捏得分毫不差。把时间搞错的是老太太，如果他没有提前离开歌剧院的话， 他就还会活着吗？ 也许会的，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他到底是如何把花生带进身体的。但是无论怎样，当贼开门的时候，他不应该在家里的地板上。 哦，听起来好像是你在责怪受害者，但是你怎么能责怪任何一个半途放弃瓦格纳的人呢？ 我不知道，马克吐温说他的音乐没有听起来那么糟糕。 我以为那是米克加格尔对巴里马利诺说的。 也许你是对的，但还是有些事情让我觉得别扭。 关于克洛伊的吗？你认为他有可能被抓住了？ 不，他不可能被抓住。 或者是那个女人留给你的便条吗？ 不，她要么会再来，要么不会。来不来都不重要。不，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她的死法。 花生老太太， 奥斯特迈尔太太。 哦，对，那么那当然会让你难受的。你对她的死很介怀的，这样一个好心的女人。你知道什么才可怕吗，波尼？ 就是这整个事件居然挺搞笑的。虽然一个好心老太太死了，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人觉得搞笑呢？嗯，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首歌啊， 那首该死的歌，广告歌。我的脑子里没完没了地想着那个调调。 什么歌？ 哦，就好像我是唯一一个，难道只有我脑子里在不停地回想着那首广告歌吗？我希望我是一个奥斯卡迈尔威尔，这就是我的真正想要的。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奥斯卡迈尔威尔的话，每个人都会爱上我。哦，波尼，不要告诉我这首歌没有一直响在你的脑子里。哦，那现在响了。哦，非常感谢你。当你无法把一首歌从脑海里驱逐出去，当那歌是电梯音乐，而你的大脑是电梯，当它像小数点儿或是一只不好吃的墨西哥卷饼一样没完没了的出现，其实是有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形的，这叫你长了耳虫。而它迟早会消失的，只是在它消失之前，它会一直的萦绕不去的。卡洛琳的奥斯克迈尔广告歌在我的脑海里坚持不懈地回响着。纽约地铁拥挤而嘈杂，我知道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直到宾州火车站下了不少的人以后，我才在乘客稀少的车厢里找到了座位。我试图去读车上的广告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但是甚至连齐兹莫尔医生保证改善我肤色的广告也不能把奥斯卡迈尔威香肠的段子从我的脑海里扼杀掉。我在第72街下了车，我不能说这是完全的巧合。站在木瓜王的小摊前，点了两个热狗香肠来当晚餐。我回到家听了会儿音乐没有用，然后又试着看了会儿电视也没有用，然后我拿起一本书来读，是比尔·布莱森写的《他在澳大利亚的冒险》。我不断看到，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在公寓里，就会大声地朗读段落了。我接着又读了一会儿，时而被逗笑，时而会意地点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只耳虫在我的潜意识中挖着洞。我尝试记起其他的广告歌，甚至包括我记得最惹人烦的。这么做似乎很危险，万一用来治愈的歌比原本要驱逐出去的歌在脑子里留得更久呢？我试着去想百事可乐的广告曲，那仅仅只是童年的记忆。我的脑海很快就陷入了类似的拙劣的模仿，然后思绪又绕回到那些史图勺、巴顿、格维内特和克洛伊·米勒上。我思考了一会儿，担忧了一会儿，而这一切都在奥斯卡·迈尔的曲子下进行，陪伴着我的各种沉思，比夏天的感冒更加难缠。我脱了衣服冲了个澡，带着布莱森的书和一杯洋甘菊茶钻进了被窝，一边喝茶一边读着书。当我合上了书关上灯的时候，我的耳虫仍然在努力地唱着，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掌握着宇宙的秘密，所以开始把每一个字都冥想咀嚼一番。想着想着我便睡去了。在醒来的时候，耳虫终于消失了。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